OK，Hello， Hello， 你 大家 好 好。 啊！唉，呢个决 唉， 战中环又翻嚟啦吓，咁 唉， 啊，好好彩啊，准时落地啊，因为科技进步咁啊，喺澳洲飞咗9个几钟头，加埋啲航班唔点，因为沿途要经过好多个国家，咁所以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冇办法啦啊！ 讲 咁 得 啊， 切 嗰 啦，点 阵时 都 掉咗个杯面啊，咁所以都嗰阵时开波， 农历新年前最后一次 嗰阵时。 同大家见 同 面。 埋唔止啊，澳洲嗰边好神奇啊！今朝去排队，即系搭飞机嘅时候咧，人龙里边有人嗌住我，原来听众嚟，澳洲有听众 fans fans，咁啊佢哋 小 又系 众 搭飞 fans， 机，又喺机场见到，咁啊一路排队一路寒暄几句，咁佢哋都关心我赶唔赶得切今晚开咪。 讲 咁 得 如 切， 果今晚真系有嗰啲听众睇住的话咧，大家我报到，我真系冇甩碌啊，有开咪 萧公咧就嚟到啦， 啊！ 但系唔见咗女王 女 啦。 王啱啱就外游返港，我谂即系要处理嘅太多，咁啊几个宝贝仔女咁都要你 宝贝 睇 仔 到， 女紧要 知咩事？ 啦。 咁我哋呢啲，即系臭男人就行开阵，同情地理解，咁啊又靓女俾佢稍事休息啊，咁啊大宝话啦，咁啊唯有我哋顶住档先，啊顶住 冇 档 问 先 题 啊。咁就今晚话题都唔少啦，上个礼拜啱讲咗，就真系入闸跑出嚟啦， 系 转期 啦，四 啦 个啦。 吓，咁啊终于人齐啦，齐脚啦。咁但系最新吹风，有人直头讲到我哋反对某位，等于反对中央咁，好严重啊！真系啊， 有阵时 呢个 咧， 选战好严峻啊！ 我其实有成日都讲一句啊，不怕猪一样的队友啊，只怕猪一样的傍友， 连 系 队友都不 嘛？ 如。 喂，你咁样啊，佢就唔支持林郑啊，等于唔支持中央。喂，如果我系中央，你置中央于何地呢？ 即系你将中央摆上台咯， 摆上神台添， 你 老 又 公 唔 公 系 咯。 公平竞争啦，又 系 唔 啦， 知系乜嘢嘢啦，啊阴点啊又系， 喂，即系如果我系中央，我一定会觉得，喂，我嘅游戏一定系公平、 唔系佢 公 起码佢 开， 扮先啦， 系啊， 大佬 点都要话俾人知，做出 啊， 嚟都要啊。喂，你而家咁样公开，你到底系踢爆啊，定系扭曲、歪曲先？ 成部咪继续话你歪曲咯。 定因为系真系踢爆呢？ 又唔知，而家啱啱嗱，如果讲踢爆诸如此类，应该舆论机器会开行偈先系噶。最新消息就其中一个网媒最新进嗰啲咧，据报啊后边又有啲系有条水喉怼住嗰啲咧，一年货仔唔够接咗，忽然接咗，咁 又唔知咩事啊？即系如果你话诶，有人要统一战线、统一口径嘅，咁照计应该啊百花齐放嚟撑中央噶，或者 系啊。 咁问题都居然有啲咁嘅叫做啊，即系撑中央嘅网台唔见鬼咗，真系 所以要靠 忽然接埋， 要一啲网友出嚟讲啦。 又可能冇晒代言人啊？ 因为佢 唔系 授 佢 权， 话晒佢都系选委， 中央冇授权，千几个选委，中央 有 冇 神 授权边？ 有 冇授 口 权 气 边个？ 喎， 系啊，喂， 呢 中央有 下嘢。 咁多喉舌都唔授权，授权千几人入面授权一个选委咁样讲， 我唔知啲喉 好 舌系 重 咪 要。 开口及着你啊嘛，咁先过瘾啊嘛。而 咁 家 啊，唔 成 知 个 啦。 乱晒大龙啊，系乱晒大龙先好玩啊 好啦，总之而家一系就系真嘅，不过踢爆， 嗯哼。 即系都系唔应该讲嘅。一系咧就根本冇嗰件事，你嚟歪曲事实，更加唔应该讲嘅。咁你话啦，系猪一样的队友啊，定猪一样的傍友咧？ 考起啊嗱，因为始终就如果睇翻，即系如果话梁振英路线咧，以斗争为纲领的话咧，咁今次咧，你会发觉胡官同埋呢一个胡须仔都冇黑材料俾你爆噶 冇 嘛？你 啊， 斗乜鬼嘢争咧 系 吓？ 咯，喂，就算林郑都冇乜黑材料啊， 冇肯 叶 定冇。 刘都冇 应该就林郑近排麻烦啲，叫做嗰个咁嘅啫吓，即系唔系海旋门啊，入乜乜门啊吓。咁啊，而家俾人咬住嚟 但 追 呢 住 啲都 咬。 唔系黑材料，呢啲系叫做港童式嘅低 B。系嘛，绑鞋带都唔识，原来买厕纸都唔识，仲大镬。 啱啱你先 DQ 咗两个议员，话你小学鸡大佬冇咁难睇啊！ 喂，死啦！嗰啲小学鸡都叫。已经暴咗胆，暴咗出嚟，见咗世面啦！ 你幼稚园翻学第一件事，老师叫你排队洗手攞厕纸， 即系佢仲喺个鸡蛋入面，小学鸡 哎呀，晕 未出 低。 嚟 anyway，咁所以变咗呢单嘢好难睇，咁所以变咗林郑唔算黑材料。咁问题而家即系西九嗰单嘢俾人追住嚟咬啊嘛。 嗰单人黑材料，佢系叫做处理不当， 啊，處理不當， 係啊，我覺得係處理不當， 你都好禮讓啊。 佢又唔係僭建，又唔係收黑錢，咁呢啲唔算黑財，又冇話咩咩咩， 冇乜海底嘢，係咯，唔跟程序啊嘛，陰公俾人裁 咯，就係呢啲咯。咁啊，我發覺咧，即係胡官都幾識享受人生啊，講 點樣 啊？我哋輕鬆啲講。 胡官 咧又唔 享受人生， 系咯，退休之后又唔似吓，有啲咩话好希望想争取，一定要做特首吓、啊，知道自己未必系热门咧，又冇话喊晒咁样样， 冇啊！ 突然间话有人话唔识用八达通，咁佢就去搭地铁用八达通咯。 佢录影示范 系啦，录影示范， 唔好阻住我入闸咁嗰啲啦， 系咯，人人都识得搭地铁用八达通啊，啊，佢又可以出到呢个幽默、 嗯、 啊，跟住去厕所影嚿厕纸。有成萬個 like 喎、 嗯嗯！ 哇，喂，佢唔係想玩嘢，佢唔係 hea 選，但係有人不斷俾啲好玩嘢去玩， 成功喎、啊、，OK 喎、啊，吸睛唔錯啊！咁咧，今次個選戰非常離奇，咁但係頭先阿楊講住，因為啱知又食完杯麵，唔想個反胃，就另一個候選人。 哎呀，我都唔想 更搞笑， 我飲水嘅時候。 会熟亲， 哎、 有人摆咗只腿去上台面，话我出唔出镜啊？嗰下嘢真系 嗰个佢系电台电台嚟， 电台听 声，但系有记者影住嘅， 现场睇住、 哎， 爆炸声， 唉、哎，咁梗系都个节目主持都哇乜咁样， 唔知点俾反应啊！真系 都 咁老练嘅主持都唔知俾反应， 哎、真 你做我哋一定笑碌着地啊！ 唉、哎，真系攞命啊！啊，咁啊，胡苏贞啱啱咧就啊同以前嗰、那个。梁粉松、 嗯 啊、大家都做财政司嘅、 嗯 啊，咁啊，亦都啊梁呢位姓梁嘅，亦都搞过教育啦， 系、嗯、 嘛、 嗯嗯， 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咁样样、嗯，啊，有见过面、 嗯， 啊，就最新消息就话、啊、大家咧都好关心教育啊等等。 哇，呢、這个好似有啲反倾销嘅， 哎呀，呢位姓梁嘅 呢位 梁 生啊，搞教育好似真系怨声载道，真系小心啲话、 啊。而且嗰、那个 系 啊, 啊，而且 当年教改三头马车，佢系其中一只。 而且可能是行头马，头马嚟添啊！ 叮当啦、啊，叮当啦、啊！ 但系佢应该为而家香港今时今日嘅教育局面咧，负起相当大。 所以咪就话呢样嘢会唔会变成倒闭咯？就惊即系。 哦，你放心嘅，香港人好善忘嘅。以前佢做过啲乜、 啊？相比较呢个好好啦，你想讲系嘛？ 咁啊系，因为有个更加差嘅教育 icon 喺你面前啊嘛。 攞命嘅。 哇！真系前几日又系攞命。 嗯、 你咁样讲啲咁冇人性嘅，将叫做优化版 TSA 搞出嚟，继续全港推，唔想考试又打，由校长决定啦咁。哇，即系将所有嘢推到一干 二 净， 系 嘛？但系如果校长话唔考咧，你嘅压力会唔会落校长嗰度？ 肯定会啦，杀校噶嘛，跟住 咁啊系咯， 知咩事噶？ 佢唔使话杀校，佢只需要揾啲教育。嗰啲打個電話、啊、教育處嘅官員打個電話俾校長，話喂，你哋學校咁樣咁樣喎，咁、啊、校長會識做噶啦嘛。佢只要揾啲事學官嚟啊，即係我見到啲校長啊、教授個個驚到不得了。 嗯、 只要嗰份報告寫落去有啲咩冬瓜豆腐咧，你成間學校都大鑊。 咁簡單啫嘛，手執生殺大權係咪先？ 係嘛，仲喺度扮啃煙，話我成日俾人批評乜乜物物，係嘛？啊，抬埋自己屋企人嘅不幸出嚟講，大佬唔好擺自己屋企人上台。 佢得翻幾多個月啦？佢啊？ 啊？ 得翻幾多個月啦？佢？ 嗯、 因为强国元都好似宣布劈炮咯，准备啊， 即系6月30号啦， 准时退休、嗯、 啊，仲有6月30号啦，咁啊有位啊啊一位林山啊，立法会嗱、嗯、林山就话，哎呀，我俾钱贴埋呢6个月人工送你走啊，好闲格唔送啊，哇，搞到你挫亲道气，哎呀，即系连近岁万都即系整啲咁嘅嘢俾人叹， 好刺激啊嘛，真系， 啊，真系，你自己睇下。过去即系过去咁耐，你曾经咁多学生跳楼死，系嘛、 嗯？ 可以无动于衷，系嘛？为咗解决学生自杀问题、嗯、而将嗰个 TSA 嘈到拆天嘅时候，佢自己又走去日本嗰度旅行，嗯、跟住仲话啊， 想法 样样都俾人闹啊，乜乜物物。 嗯， 喂，做人啊，要有些少廉耻先得噶，大佬，系、 嗯、 嘛？ 嗯 做得一个教育的官员，你就算不是说只是搭白道份人工，你起码要给到人家一个基本的道德。 咁所以点解林，点解就算林郑其实几头痛一下嘢，即系而家坊间成日传咧，就话一就系到咧梁振英路线改唔改？ 嗯。 二 就前朝剩低啲手尾，佢有冇份啊嘛？喂，大佬，咁所以唔系黑材料，嗱，好明显嘅呢下嘢，大家谂啦，即系中央系咪想咁样先？话话要反对中央， 佢讲起呢样嘢，众人奶妈，即系个个局都有你份啦、 啊。系、 教育局搞成咁， 你冇得话佢冇份啦、 啊。先，你系奶妈嚟噶嘛？ 系咯， 系嘛？呢位姓吴嘅局长有份饮你奶水， 即系你有份补上去，有份凑佢噶， 系啦。抽成咁样、啊， 有份换片嘅，唉， 次次都唔识买，咁点样买尿片？ 考起啊，真系， 我谂 唔怪得，唔怪得真系你咁 hea。 政务司司长官邸应该唔使摆尿片啦，系 咪啊？好难讲，可能教育局局长官邸要摆咧。 哦，嗰、那个我唔知道真系应该摆尿片啦、啊，定抑或点样啦、啊？唉，呢、這个我唔识讲。 嗱，咁所以变咗今日个乱局咧，就话就叫做清晰咗，四个跑晒出嚟，会唔会第五个唔知道，应该都冇啦啩吓。咁、但系就眉来眼去之间咧，嗰、个阵型啊变得好紧要啊，好过瘾喎、啊。咁所以变咗到底商会、工业总会嗰啲咁嘅专业团体点企位啦？好有趣。第一就肯定泛民嗰三百几咧，而家叫做应该都一面倒胡叔仔嗰边噶啦。 嗯， 仲有少少反响，就、例如话所谓代表基层嗰啲咧吓，长毛啊诸如此类，就话胡叔仔就唔会睇出民困， 嗯， 一定唔投佢，有可能会自己出嚟添。 嗯，系长毛 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咁、 就泛民三百，唔系战狼三百，唔系战狼三百，搞掂先。到底今日系 A、B、C 系 anything but carry 啊？定、还是即系薯片都砸价啊？定点样咧？呢、个就唔知啦。 系 呢、个最主要嘅单一因素。但系调翻转头，哪边伤咧？就建制派嘅票仓啦，就乱晒大龙嘅呢个。上次我都已经讲咗，甚至有部分啲comment 写长篇大论未咗，即系数紧票，唔好意思，但系冇时间数票。原因就系、商界个最主要嘅票仓嚟噶嘛，大佬上一次梁营嗰两百几，唔系唐营剩低嗰两百几，你又唔知系咪拉到到归边？ 系， 况且六八九上台之后咧，系所有呢啲组织其实都安插紧亲信噶，咁所以变咗大家如果真系净系留意住泛民咁啲选举情况啊，大党选举情况的话咧，而忽略咗呢个功能组别选举咧，就非常傻的一样嘢。 系， 单系上一次呢、香港。总商会选举啊，李秀恒嗰下咧，都已经嘈过话系咪有人中票啊？结果嗰个咁嘅会选举会议嘅商会嘅董事局选举会议嘅时候咧，争啲都赢到。 哇！ 咁所以好鬼兵凶战危嘅一样， 即系呢个系传统嘅香港 local 商界， 系 佢哋嘅怨气系 噶嘛，好明显有怨气啦。 佢哋都话惊有中票， 嗱新进商会会员加咗落去，你沟探中票啊，诸如此类，我唔知你算唔算啦吓。就跟住嚟呢个后生仔同啲老人家完全两回事，正正就系连月增港嗰只新板块嘅问题。咁、所以变咗单系喺商会甚至工业。总会里面嗰个板块咧，都系唔清楚嘅。 工业总会咧，又系以前唐英年好有渊源嘅噃。 系啊，系啊，系啊， 主席 系啊， 亦即系话工业总会咧，就系当年呢一班几十年嚟嗰班 local 商界出嚟嘅嗰班。 今次系陈永琪嘅吹风，就工业总会一定要撑，如果唔系就系反中央嘛，顶帽好大真系。 就去到咁样样嚟到话扣帽子咧，我觉得 扣帽子好少嗱，应该就系话。扣帽子唔系未见过，扣帽子如果四人帮扣帽子，我明咩事？问题嗰啲叫又红又专啊嘛，嗱，越红越革命啊嘛，而家系由一个工业总会嘅阿头，班有钱佬出嚟同你讲一啲同呢个红卫兵差唔多嘅嘢，哇！大佬精神分裂，我唔知点分析，因为 其实即系话佢其实建制派里面咧嗰啲选委啊，根本系好难控制得到。而家系七国咁乱， 系啊， 所以你话阴点又好，乜嘢都好，已经唔系以前嗰种玩法啦。 系啊，咁所以更加要提醒各位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即系啊选民也好，可能你选委啦，咁都要留意一下一样嘢咧，就系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样简单而分， 系 明啊？亲政府唔亲政府，你唔好分得咁鬼死简单。里边嗰个其实里边啲板块多到不得了，而且系执过晒位噶。同上一次2012年嘅时候嗰、那个摆位咧系唔同样嘅，因为经过咗呢几年嘅即系斗争之后，同埋呢个人事部署之后，再加埋呢甚至连大学嗰啲咁嘅校委会都仲插咗人之后， 成個形勢唔同曬。嗱，唔一定話插旗就等於會贏嘅喎。咁、所以啱啱就講校委會嗰單嘢，高教界今日就反轉曬啦，完全反轉曬啦。會計界又完全反轉曬啦。照計原本都係呢、這個啊，都幾開明建制嗰類嚟㗎嘛，係咪先？而家完全唔係啦。過咗泛民三百嗰邊， 係啦，你會計界以前係邊個做代表啊？當年立法會選舉，陳茂波啊，係啦， 波叔啊， 咁佢而家嘅表現就完全反映到會計界個怨氣係幾犀利啦。原來代表我哋個界別 唔係話你插旗就等於會贏，唔係你中票就等於會贏。呢個世界勁有趣。咁所以今次嗰個選舉咧，有樣嘢就真係叫做黑色幽默啦嚇，就符合咗阿習大大所講嘅要有競爭。問題呢種競爭咧，聞落去咧就點都唔似你鬼佬嗰只選舉競爭，似啊似乜鬼咧？似呢個咁嘅遊擊戰啫，似中國嗰啲。內戰周圍山頭嗰只啊，好唔同玩法。咁所以呢啲叫做香港特色嘅民主選舉，哇！真係大開眼界啊！ 同埋咧，你真係你發覺一樣嘢，你今次點解嗱？你嗰幾個啊，嗰四個啦，一個係港英時代法律出身嘅。另外三個咧都係公務員出身嘅。有兩個咧就係直接由官出嚟選。另一個咧，葉劉咧就辭咗官之後咧，就出嚟玩直選咁多年，然後出嚟再選咁樣。但係我哋發覺咧，佢二十年嚟啊，佢中方嗰邊根正苗紅嗰邊咧，竟然到而家都揾唔到一個可以出嚟選嘅人。即使曾主席係個個都認同佢嘅能力，同埋佢嗰個即係忠誠，都不被支持佢出嚟選，咁其實真係好反映二十年嚟咧嚇， 因為建設工作 中央嘅嗰個培養治港人才方面咧，絕對唔可以話成功。我唔敢話全盤失敗，即係你想揾一個你完全信得過而又完全似樣嘅人咧，都揾唔到。系啦，咁真係你要明要好好檢討一下。 上個禮拜都提過呢樣嘢啊，即係。建制嗰邊有啲智庫都真係講緊同一樣嘅説話，就抌曬心口啊！點解叻嗰啲唔過嚟啊嘛？上次你都講咗啦， 孖 完啦已經。嗱，今次更加明顯。 唔係我媽噶，黃安石媽噶， 都有 你報道出奇門之事，所以 咁所以再過咗個禮拜，啲劇情再更新之後咧，這個裂痕就更加明顯。 系啦， 咁所以你话真系换咗梁振呢一个人可以解决到问题咧？咁我唔知习大大会唔会人听住啦。好明显唔系个人嘅问题，后面嘅 路 线嘅 问 题。 而且呢条路线啊， 死 未完之前佢仲想延续。嗱，特首未选咋，想引起一个更加大嘅社会争论同埋分裂，就 系 搞郊野公园。 哦， 上个星期咧，施政报告先重点讲话要喐郊野公园， 喐着底线。 而家一个星期都唔够，又话要揾地啦，就唔系用发展局去揾，照计应该由马少祥嗰个发展局去搞啊。而家即系陈茂波去咗做财政司啊，咁马少祥顶上啊。而家又揾环境局嗰边去搞 啊， 系咯，就话环境局揾啲啊冇咁大生态价值嘅 嘢啊。 系啦，嘅边缘地方去搞， 即系文革嗰阵时要凑数，要交人头嗰只。 啊，我自己就 一样喎。 系啦，我而家就唔明点解唔揾发展局去做，去揾阿星爷啊。 应该就系话调翻转头谂一谂，你就知点解噶啦。因为同有时有条细狗一模一样样嘅，佢所谓嘅所谓决策过程咧，就唔问咗你第一步做唔做噶嘛，佢只系问第二步点做嘅啫嘛。 系咯， 揾得呢个星爷出嚟咩镬咧，就话唔该你交啲人数出嚟，边几个郊野公园要斩。问题就佢就 skip 咗第一步啊嘛，就点解你要斩交？ 同埋咧，黄锦星个人弱，你见到呢个局长之中咧，佢个性格系比较弱，唔系话佢人衰，唔系唔黑剑嗰种叫做衰，佢个人真系弱，俾你嘅感觉就系唔敢即系将自己嘅原则企硬。咁咧，压落嚟一个命令，唔该交数。所以咧，郊野公园呢镬咧，明知喺呢个时候。唔应该喺呢一个时候去引起社会争议咧，系仲要一而再、再而三咁样拱， 就證明佢幾想去拱呢嚿嘢出嚟啊？ 冇嘅，又係嗰句咯。梁振英而家仲係特首啊嘛。 係係，除咗佢想延續嘅政策之外，其實背後咧係有巨大嗰個利益， 不嬲都係 考慮喺度咧。 土地資源 係嘛？呢啲鄉村即係鄉郊地方咧，你同好多地方係同新界嘅土地，即係私人土地聯繫嘅，係嘛？當年佢。将佢列入郊野公园嘅时候，有几多系牵涉到新界原居民嘅私人土地咧？会唔会因为咁样而将来引起好大嘅法律诉讼咧？因为你唔喐郊野公园就冇呢啲法律诉讼。嗰阵时你将地啊俾咗政府啦嘛，佢俾咗钱嚟一件事，系咪？吓、啊、你而家喐咗之后，系嘛？佢如果用法律訴訟話你俾翻塊地佢，或者要有巨額嘅賠償， 嗯、 你點樣咧？可以係無日無之㗎。 所以呢啲手勢咪就係叫做攞命咯？點解咧？嗱，照道理咧，你一個看守政府就冇理由大作為㗎嘛。 嗯， 你唯一嘅大作為嘅可能性咧，就係、是、你嘅政策一定會延續。 嗯， 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喂擺到明咧，換人唔換政策，即係等於換人唔換路線一樣。 換人，但我唔想交權咯。 系啊， 讲到明咯，同埋呢个郊野公园，因为土牵涉土地，最紧就系我能够操控到嘅一个利益。 嗯哼， 将来咁大块面积四成嘅香港土地面积系郊野公园啊嘛，系陈茂波先至话七成嘅啫。佢上任嘅时候，即系原来郊野公园占香港总面积几多成都唔知佢话七成嘅系嘛？ 中报大数咪报大数咯。 咁嗱，即系好明显就系呢个系想。將呢樣除咗繼續製造香港嗰個撕裂同紛爭之外咧，嚇、 嗯、 仲、啊、要計算未來嘅嗰個利益，而呢塊唔係餅仔啊，呢塊係香港最巨型嘅一嚿利益就是、土地， 嗯、 是吧 咁、啊、所以今次選舉就話真係大家唔好淨係睇咁表面啊，話即係雖然話胡官玩啲 video 玩得幾有趣啊，最呢太過表面啦， 係啦， 要睇咧就睇門路，即係後邊嗰啲乜人擺啲咩牌，行緊咩路線。交換緊啲乜家貨啊？呢、這個就真係值得研究啦。 所以我奉勸香港人，你唔好成日以為咧供求問題，因為供應土地供應不足而令到房屋問題咁惡劣，唔係呢一樣嘢。 係假嘅， 土地供應非常土地係非常充足、 嗯， 土地供應不足，蕭公講過無數次，寫過好多 數都計曬㗎啦，有數 絕對係可以有充足嘅土地供應㗎。 嗯 系嘛？另外就系佢点解要话俾你听土地供应不足，就系、是、因为佢要利用呢一样嘢，人为制造土地供应不足而操控个土地，搞郊野公园等等，嚟到延续自己嘅政治影响同埋经济利益，背后系庞大嘅经济同政治考虑。 所以咪就系有啲嘢啲招式睇你点用嘅啫，即系工具咧，你问我咧就其实系中立嘅，视乎你立心如何。点解讲呢个说话咧？当年死人英国佬，麦理浩嗰个年代都俾人诟病佢一样嘢噶嘛，叫高地价政策啊嘛。 嗯、 问题系啲死人英国佬咧夹高个地价咧，系要确保你嗰个非经常性收入要充足啊嘛。佢轻徭薄赋，税基不足，咁佢唔经过呢个土地增值嗰度嚟收翻个资源俾政府去做嘢，佢边有收入啊？咁、当年英国佬做嘢咧，系整套配套去做噶。 嗯 虽然所谓市区土地叫做贵，同而家冇得比啊！大家觉得当时， 嗰阵时叫做贵， 嗰阵时叫贵，唔系嗰阵时嘅感觉就俾人诟病，佢话佢系行高地价政策啊嘛。问题佢讲到明噶嘛，就系、是、如果佢唔用呢个土地嘅拍卖收益去填补嗰个库房嘅非即嘅所谓经常收入不足的话咧、一你就狂加税冇可能啊，你不利营商啦、第二咧。就係、是、有好多民生嘅支出咧，你都比唔起嘅。咁、所以當年麥理浩搞個所謂十年房屋計劃的話咧，其實其中一樣必要嘅工具咧，就係高地價政策。嗱、呢個係真嘅。不過，喂，佢唔係利益輸送，諗清楚呢下嘢，明唔明啊？佢唔係啲人嘅圈地，政府主導嘅，佢真係用嗰個高地價攞翻嚟啲錢。去做翻啲社會建設嘅喎，大佬、 啊， 你就喺公屋居屋起咁多，有數得計。 仲有七八年代、七八十年代嘅教育、醫療嘅改善咧， 改革， 係啊，係每日你都感覺到改善噶。 咁所以英國佬就係話，當年呢個工具咧係中性嘅，視乎你點用噶啦。咁所以其實只不過變成一個非直接嘅税收咁。 今時今日就變成一種竭澤而餘嘅嚴重剝削啊嘛！ 工具呢下嘢真係視乎落喺邊個手上。咁、所以變咗點解就係話，即係以為政治唔關自己事，傻啦！而家大家咪睇睇咯。 即係而家嗱，把刀係好利嘅， 系好好用嘅一把刀，人哋用嚟烹调一啲好正嘅一碟嘢出嚟， 乜都得 噶，大家开心。嗰班扑街咧就攞把刀出嚟劈友， 咪咯， 系嘛？仲话呢啲系为你好，系嘛？啊，所以咧嗱，大家记住，郊野公园唔系一个土地供应不足嘅凶手，唔系。佢係香港嘅生存命脈，我哋講過好多次，而家唔重複太多。而喐郊野公園唔係嗰班話要喐郊野公園嘅人，唔係話為咗解決香港嘅居住問題，而係佢哋背後有極龐大嘅政治同埋經濟利益考慮喺嗰度㗎，係嘛？唔好隨隨便便說話呢啲就係供求問題，有多啲地就可以起多啲樓。我可以咁肯定一句，如果佢哋咁樣搞法，即使你铲晒所有郊野公园用晒起嚟起楼，你嗰啲楼同埋嗰啲土地系落喺啲乜嘢人手上，佢哋仍然系会好有意识同埋好有能力去制造土地同埋楼房供应短缺。大家仍然会系冇屋住。而到时你香港嗰个郊野公园冇咗生存命脉冇咗，系嘛？佢哋立住一大笔钱，随时走佬。系嘛？香港。其实真系等死嘅。 嗱，此其一啦，内部问题固然烦啦。啱啲观众咧又提紧，喂，国际形势如何？其实系相关嘅呢样嘢。 啊，系特朗普即系 Donald Trump 嘅，点解咧？ 啱起咗，啱啱宣誓。 香港到而家依然系一个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啊、大家真系唔好唔记得呢、這个五十年不变有上限嘅、 对唔住啊，个时间我感觉系 再转咗。 嗰、那个感觉末日嘅情绪高喎，以前九七 系啊， 呢、這个感觉系好强烈。 感觉此其一，第外围嗰个末日感觉更严重啊嘛。呢个美国嗰边阿侵侵上台之后咧，连续出几招啊嘛。 系， 故之前大家知道废咗呢个 TPP 啊，唔使问阿龟 啦。 佢内部发生咩事，其次都其次啊。 系 但跟住就已经恐吓紧噶咯，就南海随时喐得手噶咯。 系啊，佢大加军力啊嘛。 讲咗好耐，我唔知道真系会喐手定唔会喐手。咁呢个所谓美日台联防一线嗰下嘢咧，就已经好明显，已经形成一个好明显嘅趋势。 接蔡英文电话啦，已经 唔止啊，大佬，今次佢嗰个就职嚟边几个去嘉宾话，你谂谂，民进党代表，代表台湾总统，佢讲嚟嘅台湾总统啊，阴公，你已经即系哇，即系宣布逃到爆晒啦。另外仲有咧，就系、是。香港咧就陳四萬做代表啊嘛，哇笑爆嘴啊！呢下嘢擺明玩你嘅，咁所以變咗就係呢下嘢呢個中呢個美日台嗰個連成一線都肯定走唔甩。 即係話重返亞洲嗰鑊嘢啊，去得仲勁過奧巴馬。 係絕對地係。 即係奇怪奇怪到嗰陣時咧，仲有大陸有啲話，唉好啦 ，Donald Trump 上堂好啊，啊！美国奥巴马重返亚洲，而家呢个政策唔玩啊！ 你争奥巴马一回事，你争奥巴马一回事。奥巴马嘅重返亚洲政策有佢嘅办事方式。 嗯、 问题阿侵侵就唔讲重返亚洲啊嘛，佢直头喐你。 即系呢啲就系唔了解国际形势，又唔了解美国，又唔了解自己中国。 当初又 纯粹情绪带动。 阿侵侵啲选民系咩人嚟？个个都鹰派嚟，我傻嘅。你居然希望侵侵上台？ 系咯、啊，一上嚟就话要起个石油管道啦， 即时睇到啦， 即刻喺石油管里啊，明白佢背后嗰个石油利益，嗰、 啊 那个石油财团嘅利益、啊、就一定系侵略性噶啦。 系啊，更加唔会放喺南海呢条明脉线添啦。南海呢条线系乜家伙嚟？我唔记得呢、這个伟大嘅强国咧，石油储备咧。用咗几耐啊？ 你成日都讲噶啦， 个月，亦都即系话，如果冇咗南海呢条所谓海上嘅所谓丝绸之路，其实石油之路嚟噶，冇咗呢个所谓马六甲海峡同南海呢个输送石油嘅所谓海上嘅运输路线的话咧，佢只可以靠晒以前嘅苏联老大哥，就而家普京俄罗斯。不过普京同埋侵侵就不嬲都揽头揽颈噶啦，大佬。咁比起呢一個所謂重返亞太更恐怖嘅乜家伙咧，即係美俄聯手啊嘛。咁所以其實嗰個大包圍嘅形勢咧，就比個奧巴馬嘅年代咧更嚴重嘅。 同埋你當年中俄聯手，表面上係中俄聯手，其實係中國差唔多跪地餵豬啦，咁翳俄羅斯過嚟噶嘛。就算中俄聯合軍演，大部分嘅錢都係中國俾， 係 翳翻嚟。而俄羅斯咧對中國嘅領土咧。霸佔得最多，而且寸土就不讓。 唔止普京 接受访问嘅时候，对住个小朋友直头忽然间童言无忌啊嘛， 系啦，冇 俄罗斯嘅边界无上限嘅大佬， 边个同俄罗斯有最长嘅 边 界 咧？喺 边 度咧？嗯， 你自己谂谂啊，系啦，当年边个响吓伟大祖国嘅边境陈兵超过100万啊？苏联咯， 陈兵一成个外蒙都送鬼咗出去 咯，系嘛？即系你送埋外蒙佢都未够，另外你俄罗斯不 无上限噶， 大家不嬲都知道俄罗斯最惊咩咧？你中国喺远东地方嗰系人口啊嘛， 系啊， 你海参崴嗰啲中国流动人都随时已经多过许参崴嗰啲俄罗斯原居民， 不嬲都多过佢噶啦， 系啦，佢唔惊。 佢唔系惊嘅问题，佢烦恼啊！因为你明白佢嗰个帝国东线嗰个出海口就喺海参崴，即系而家即系日本北方四岛对埋嗱，以前叫做滨海省嗰个，大家好。 滨海就系清朝嗰阵时， 清朝叫滨海省，而家叫堪察加半岛，你咬佢食啫，改晒名啦。 滨海省有嗰阵时叫库页岛，而家叫撒哈拉，系嘛啊？咁啊，佢自己同埋佢远东地方人口真 系 好少， 系啊， 俄罗斯。咁你中国人口？同佢對比係完全唔成比例。 呢個第二個好個人嘅問題啦，就係到底俄羅斯同中國打仗係咪靠人口決定嘅咧？ 當然唔係啦。嗱，不過咁，當你中國成日講領土乜乜乜乜，我哋中國偉大祖國復興乜乜乜乜，你有 一點不能少啊嘛。 領土嘅侵略性嗰個掃曬出嚟肌肉嘅時候咧，你俄羅斯會唔會覺得冇嘢啊？唔關我事啊？係咪啊？喂，佢话晒都系北极熊喎，系嘛？ 北极熊会肚饿嘅。 系啊，隔篱有个 有个肥肉， 隔 猪喺度。 隔篱有另一只咩咩野猪又好，系嘛？啊，大熊猫又好，喺度喊打喊杀嘅时候，虽然唔系向住我，咁我都要及下噶喂。哇，喺我后面嗰度咁大块腹地，你系咪你系咪想 劲过？咁所以 迟早到我先。 咁所以有好多人成日话睇住哦，美国退出呢个自由贸易，啊，中国可以乘机崛起啊，诸如此类。 对， 可能系热闹咯。 呢句说话咧，听到厌啦，就系最近成日讲中国划成最大赢家。大陆成个传媒都系重复呢一句，即系 copy and paste 噶。 而家最大嘅风险咧，就世界贸易战争再次崛起，我点赢啊？我赢 中国划成最大赢，英国脱欧嘅中国划成最大赢家。阿侵侵赢咗，民主党输咗， 又系中国最 中国划成最大赢，喂，全部攞 copy and paste， 喂。喺嗰啲地方做新聞幾好，個標題永遠吸落去，唔使諗嗰啲編輯。 咁今次要還翻啲裝甲車俾新加坡，係咪中國郵政最大贏家？ 哦，應該都係嘅。 馬底魚 嚇一嚇佢啊嘛，啊同呢個台灣眉來眼去啊嘛，啊咁啊中國必成最大贏家，點解畫成咧啊？即係嗱，有陣時咧，啊國際形勢真係唔好太過阿 Q。 咁所以变咗就係话呢一面唱好冇意思。 冇意思㗎。 而家好鬼死大窝㗎中国。 係好大窝。 即係上一次就已经陷入落闸放狗外汇唔准走啦。而家直头话你买搬家咁将啲钱散装运出嚟都话唔俾啦。咁结果你仲讲乜鬼嘢外贸呢，啱啱年底又话要放7000亿出嚟救市啦。因为你年底可能派利是都冇现金嗰只啦，於是又要放水。你冇得唔放水，你越放水的话咧，你个外汇存底系越嚟越低。咁啊，侵侵就睇住你外汇存底嚟同你打贸易战争。咁你估下会点？ 同埋佢最惊嘅咧，佢外汇存底，大家都知道自己嗰个一国嘅货币一定要有你个外汇嚟到支撑。 系啊，系啊。 当年1997、1998年嗰个亚洲金融风暴，点解？咁多個國家冧檔嗰個貨幣 嗰啲嚇， 係嘛？泰國、印尼冧到連政府都 佢冇儲備去撐噶嘛？ 佢個儲備唔夠， 係啊， 係嘛？當呢啲外 大鱷嚟喐你嘅時候， 你完全冇辦冇打 嘅 同 咁，所以變咗就話你內政有一回事。香港而家面對緊相同嘅風險，所以温優姐成日顧住即係嗌交，點知攞嚟死嘅。香港其實根本就係靠自己個儲備嚟上次同大鱷打過噶嘛，係 啦，千幾億。 而家咧就搏命起高鐵啊、機鐵啊，冚得到錢出海，難道嗰啲嘢可以幫你捍衞貨幣嘛？ 佢唔係諗住捍衞你嘅貨幣，分餅仔，佢自己嗱，大家呢度香港咁大嚿肥豬肉， 唔知咩事啦， 係啦， 邊度啊嚇？ 只船係啲黃金喺只香港呢只船上面。只船沉之前咧，我加紧将啲黄金刮落去，然后 即系海盗啫。 系啦，用嗰啲艇仔运秘密运去美国，运去英国自己嘅 銀行户口嗰度，係嘛？大家好清楚明顯睇到啊，起咁多大白象工程為乜先？係嘛？啊，咁啊，仲話呢啲叫，仲有好多港珠話呢啲叫刺激經濟、製造就業，乜乜乜乜係，暫時喺你嘅手指罅度留到啲俾你。嘅嗰班人可能覺得好過癮，實質上你對香港長遠嘅傷害係好犀利。 所以點解今次點解成日話個路線嗰個分歧就咁樣咯？個個都指住阿胡鬚仔話個理財保守，喂，正正就係呢條友仔所謂 hea 做十年保住你個家當。如果唔係，你破咗幾次產都得啦，陰公啊！ 嗱，有陣時咧，錢要使。是应该使的、好像你嗰啲院舍啊啱啱出咗嗰个呢啲钱系应该使嘅教育 教育开支 医疗啊呢啲系应该使嘅大白象工程做少一单呢几样嘢头先讲话教育啊社福啊医疗交通等等已经可以改善咗好多噶啦， 唔系改善咗好多，系解决咗啊！ 我谂 都话啦，你计其一条三跑去嘅起几多医院，你个医院不足，信我唔信咯、 啊？你睇下条高铁可以起咗几多，系嘛？ 咁所以基本上嗰啲所谓大白象工程一件都嫌多，原因就系所谓嫌多，唔系话佢本身嚟多唔多嘅问题，而话其他地方应该要使嘅，反而你唔会使。 系啦， 咁点搞咧？ 而且呢种大白象工程一开完一个又一个， 嗯哼， 而且开完之后咧，佢一定系超支。而超支是无底深潭，个个都系咁噃。 另外仲有啲例如好鬼死过瘾嘅嘢，大家心水清翻计计数真噶，即系自己有 friend 喺度开工系咁话，香港其实嗰个社福开支咧，唔系净系政府孭飞噶嘛。 系啊， 不要忘记香港另外仲有第二大金主，嗰个叫马会。 马会， 你啦系香港赛马会，当年英国佬就谂出条绝世好桥，又同呢个高地价政策差唔多噶，又非直接嘅征税。明知你班人打死都唔想交税，不过咁开赌咧一定会落注。 因为中国人中意赌， 开赌一定落注。 呢样比葡萄牙人叻，葡萄牙人直接喺澳门开赌场嚟，你哋中国人中意赌啊嘛，剩咗一堆。英国佬咧开马整马整跑马、都系赌场，不过赌得嚟高上好多，可控好多。 第二又系英国啲聪明地方，明知工具系中性嘅，佢又点用嘅问题啦。 系啦， 开赌冇问题啊，反而，但佢就将嗰个赌博彩金收益咧，就拨归慈善社福。嗱，咁啊聪明咯。 系啦，又教育啦，社福啦，仲有好多文化 体啊，嗰啲其实好多佢哋做噶， 好多噶。 咁所以其实就系一个所谓恒常嘅福利资金来源，除咗政府之外咧、又系用嗰招非直接税，就间接收，就收你啲赌仔嘅身家啦。 好心甘情愿俾噶， 心甘情愿送俾你。咁所以变咗，你知我都聪明咗呢样嘢。问题有嗰句啦。呢、這个价生落喺唔同嘅人手上，要发生咩事咧？赌、仔就照赌、 啊， 不过拎咗去西九， 西九仲要整一即系整嚿故宫、 啊， 而嗰嚿故宫本来亦都系好嘢，马会亦都系好嘢，整出嚟之后咧，沟落去变咗样。 第二个问题就系啦，马会嘅35亿，如果拎咗嚟起医院，你估会发生咩事？明唔明啊？咁所以就嗱，其实马会啲钱都系有限嘅，明啦嘛。哇！嗰啲钱都有， 同埋你最可耻咧，医疗竟然系减， 减咗啊！ 即系你系冇理由，而家人口话老化啊，都市病啊越嚟越多啊等等， 咁佢咪输入外地医生咯？赢赢正咯！ 唉，真系 祖国大把人才，佢话你死唔死？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即系个施政嗰、那个理念咧，其实你睇政纲还睇政纲，我唔知迟啲嗰班友仔出个咩政纲出嚟。问题就系净系讲香港嘅可持续发展呢一句，我唔系想永续经营啦，已经唔讲呢样嘢。香港可持续发展未来呢一届特首任内，想点先真系？ 同埋咧，未来呢届 即系你外围环境一定攞你命噶啦，加息就加硬噶啦。嗱，最新消息咧就系市场人士普遍都仲系看好房楼价回升，但系有一个摩笛追魂咧已经出咗声啦，就次次都系佢春江水暖鸭先知嘅大摩就力排众议话楼价会跌嘅。原因系美国会加息、 我觉得谂加唔加息都仲系另一样嘅，因为咧我记得1997年楼价暴跌之前嗰个下咪升得好劲嘅，当时系超过十厘噶嗰个楼价， 但系嗰个利息同埋货币供应，货币供应冇断到缆啊嘛，都系嘭嘭声泵水出嚟啊嘛，今次货币供应会唔会都香港会唔会印银纸先？你谂谂。OK， 嗱，中國印銀紙印俾自己嘅啫。嗱、佢有幾漏出嚟香港呢？佢圍喺水源差唔多。你即係諗下啦，各大外資喺香港都係班之回潮嘅。 美國是最明顯的，因為佢個利息係敏感得好緊要，日本其實差唔多，可以話你知。咁、所以美國加息的話咧，其實已經有美國資金咧，或者美元資金咧，你係由好低嘅利息加少少，即係等個倍數嚟升嚟成本，你明唔明啊？咁所以識計數係明咩事啊？你唔好以為零點幾個利息好似好平，而係在於用緊嗰啲錢嗰班友仔嚟計咧，你係倍數嚟升咗個利息成本。有乜办法唔班之回潮？我不如翻去美国买债券唔好，点解香港买？咁所以变咗美元资产抽走，你基本上走唔甩咁滞噶啦。而家预咗啦，咁就唔关侵侵事呢下嘢。佢拿个收执个二尖堆，奥巴马任内美国经济太好，冇办法。咁所以变咗自己佢拖延咗加息，拖延咗几次，今次冇得唔加，加仲会唔会加速？呢、這个唔知，但系极有睇头咧，就系翻紧去。包括埋美國佬嗰邊啊，侵侵講美國優先嗰下嘢，淨係哭出口術恐嚇你啊，都已經幾間大廠話要搬翻美國開工啦。 嚇，同埋要要向嗰啲啊，響外國設廠嘅美國企業，你啲產品要由外國生產要運翻嚟美國咧，抽你三成幾税喎，好犀利。 我呢個咪就貿易戰爭咯， 即係懲罰性嘅喎呢啲。 懲罰性嘅問題，你諗下，其實嗰啲廠，你喺個國。民經濟嗰個統計口徑裏邊，佢係入咗邊度嘅數先？佢唔係入美國嘅數噶嘛？如果你嗰個所謂世界工廠喺世界強國嗰度咧，強國嘅數嚟噶嘛？咁其實我話鬼知係咪美國所謂人擁有嘅廠啊？係強國生產出嚟嘅嘢去美國，而家就徵重税咯。 嗯， 擺明噶啦嗱。 即係話佢當年咧，佢去第二啲國家，唔理你係中國定係墨西哥乜嘢，佢都係因為當地嘅。土地啊， 成本平啊嘛， 人 工啊， 啊等等各方面平。如果你咁样抽税法，一定系成本高啦。你如果成本高嘅时候，我有乜理由唔翻美国啊？系嘛，商人一定系计利益噶嘛，系咪？咁啊，所以咧，另外你话楼价会，我 摩笛追云话佢会回。 嗱，接触亲嘅咧，佢楼价系唔会跌嘅。 嗱，我都系咁计， 我 系咁计。 嗱，我唔系计，我系响社会上接触亲。 嗯 我话楼价都危险嘅， 期嘅问题。 我话楼价系危险嘅，因为已经升咗咁多年，各方面嗰个因素都已经去到咁尽嘅时候，楼价系会跌，系争在几时？但系个个咧都话唔会跌嘅，唔会跌嘅呢个样呢个心态咧，同我喺九七嘅时候见到嘅系好相似。 其实所谓唔会跌，其实我睇得多咧，就最主要因素都系北水南流嘅啫，啲钱。外逃啊嘛，大佬啊，外逃第一站梗系 hit 香港噶。 咦，咁啊嚟奇怪。 而资本最重嘅就系房地产，所以多咗嚟香港第一件事买楼噶，班友仔。 哦，咁即系话咧，香港嘅楼根本唔系攞嚟住啦， 不嬲都用嚟炒嘅， 不嬲攞嚟炒同埋美其名曰投资啦。所以嗱，所有嘅地落，所有香港嘅海填晒，攞晒郊野公园出嚟起私楼，嗱或者咩楼都好，你自己睇下， 炒嘅 呢啲楼都系俾资金。去控制，就唔系俾啲有需要嘅人去住噶，冇可能以而家咁样样嘅经济体嘅经济运作模式，再加埋嗰班利欲熏心嘅友仔咁样玩嘢，你就觉得啊，唔要即系铲除晒香港嘅所有郊野公园呢啲。经呢啲生存命脉之后咧，你就可以有楼住。对唔住， 竭泽而渔咯，阴公。 对唔住，竭泽而渔，嗰啲鱼都唔落你个袋啊！嗰啲鱼系落咗呢一班叫做喺香港船沉之前要将香港船上面嘅黄金运翻落自己荷包嘅嗰班友个手上啊！吓、唔好谂住竭泽而渔，你有份食鱼啊？冇啊！啊，你连鱼鳞都冇得你食啊！ 唉，总之就系香港人好似老平话斋，即系命硬，即系命犯贱啦。如果佢有种命唔好， 咁咪自己攞嚟衰咯，我觉得系嘛？好似啲撑郊野公园起楼嗰啲。在香港一般好多都是话佢郊野公冇用啊，啊荒地一片啊，系嘛？你亲自上去嗰啲郊野公园睇下，你就会明白呢个系香港生存命脉。 咁所以咪就明白英国佬个经营心理真系，唉，质素真系冇得比啊！ 冇得讲。 咁所以今次就除咗香港本身。你睇特首啊，真系我唔知佢几时出政纲啊！大家密切留意，应该好快，应该下个礼拜。 应该写紧噶啦，佢哋 应该下个礼拜有嘢睇。咁所以啊，啱啱过完新春就啱好应该可以 update 吓，应该咁佢拜年嘅时候应该讲噶啦，我陆陆续续出。咁就内部嘅麻烦咧，就固之然啦。咁而家好似变咗嗰班友仔， 好隻樣或者搏命喺度搶緊錢，都唔理你出面發生緊咩事。 嗯、 北極熊啊，同呢個大笨象南面印度啊蠢蠢欲動啦，嚇、嗯啊！印度又同中國唔鬼死妥啦。 北極熊同大象不嬲都關係良好 ，friend 好 friend 噶， 係 啊，friend 噶。 印度嘅外交 OK 噶，英國又好友好，美國又有， 俄 羅斯又 有 好。 你就係諗下，咁、啊、中國同佢打過交噶嘛，大佬啊！ 佢同中國最唔友好， 有仗打噶嘛， 係咯、啊，佢邊境問題都未解決， 未解決㗎。 另外西藏個流亡政府仲 響 印 度㗎，咁、嗯、所以。咁所以變咗印度不嬲同中國唔妥，你以為佢 friend 你傻你都咁、啊、所以變咗就係你 仲 係 尼克魯時代咩？打仗都喺嗰陣時。 係咁所以北面北極熊啊，同美國佬攬頭攬頸；南面就大笨象，又同中國從來唔 friend 嘅，又同美國佬攬頭攬頸。 嗯。 咁然之後咧，咁啊美國佬而家同日本仔同台灣同韓國又攬頭攬頸。 南面仲有越南咧？ 啊，係得一條友就喺度兩面跳草，佢冇攞著數嘅，嗰、那個叫菲律賓。 哦，仲有一个阿金三世都系、哦， 金三世傻噶嘛？ 唔系金三世 原子弹噶嘛？ 金三世仲烦，仲令你阿强 不受控噶嘛？条友， 佢一条， 佢个生日礼物，诶、哎，人人都有生日，我都有，我嗰个叫原子弹，烦 其实见到金三世最惨嘅系北京， 系啊， 喂，点啊？ 笑不得 响我隔篱搞嘢嘅时候，一定搞着我， 系啊， 系嘛？撑佢又唔系，唔撑佢又唔系， 嗯哼， 系嘛？净系。在边界成日走啲逃兵过嚟、哎，搞乱你个边境啲乜嗰啲民 呢位肥金金咪正正就系睇中呢样嘢咯。佢点癫你都冇收噶，因为你中国冇得唔保佢啊嘛。 咁点解你当年中国要保佢阿爷咧？ 保佢阿爷都事少，而家唔保佢唔得啊嘛，大佬啊！你唯一嘅所谓缓冲地带冇埋噶咯，大佬你系得个橛噶，你仲想点 啊？嗱，咁啊，当年啊叫做咩志愿军呢啲。啲血就白流咯，为后世历史制造咁多麻烦。 呢啲政治计算嚟嘅啫，你肯白流咪白流咯。咁所以问题就系过瘾在到咧，而家仲有几多解放军会卖命啦？呢个问题反而大。 嗯，高级军官， 几多解放军会卖命啊？ 最高层嗰啲嘅子女啦，同埋自己财产去咗边度咧？ 唔知问阿贵啦。 咁啊系咯，嗱，我当你即系解放军嘅导弹好劲，射到一两个过美国、纽约又好咩，可以吓窒美国佬。佢哋敢唔敢射咧？嚇、啊，紐約嗰度有我嘅銀行户口喎、啊。 喂，佢仔女老婆、啊， 仔女老婆仔女喺嗰度喎，係嘛？掌握佢哋行蹤嘅唔止我自己、啊，美國嘅 CIA 仲清楚啦，係嘛？北京嗰边嗰啲吓，自己敌对势力亦都好清楚啦。 系啊， 啊我射个导弹过去， 即系同自己屋企人过唔去， 系嘛？同我自己副身家过唔去， 即系点打我都未知，都完全谂唔到。即系顾之然就系嗰啲咁嘅所谓吓上峰嗰啲将领，全部都系买翻嚟噶啦。嗰班会唔会打都真系成问题。 系，同埋你最近个辽宁舰都出过吓、啊，有啲 笑爆嘴啦， 好过瘾啦，系咪啊？两 笑爆嘴啦， 改装嘅时候原来两边俄罗斯嘅金属同中国的金属接落去，咦唔得喎，分分钟解体嘅。所以辽宁舰咧，不嬲由以前一向都有啲比较熟悉中国国情嘅讲过，啊呢啲嘢咧唔系攞嚟吓外面嘅人嘅，系俾里面嘅嗰扎人睇嘅。 同意啊， 我哋好威啊，你睇我哋肌肉好劲啊， 同意啊，啊呢啲系我哋叫 showcase 啊啲， 但个肌肉咧，啲肌肉咧就唔系真肌肉嚟嘅，系吹啲气入去嘅。 报警板啊，咁但系都系流动报警板嚟噶嘛，咁所以样个分析完全冇错啦，即系军事还军事，你个可能令我开个题目出嚟。 哎，好好开军事， 就系话实在你嗰个辽宁舰咧系一个宣传牌子嚟嘅咋，唔系真系用嚟打，唔好谂住佢会真系去打。你日日喺度啲飞机试啊、升降啊、诸如此类，玩下抢滩，随你嘅便。问题就系人哋即系美国佬睇见你会笑死。 会笑啦，大佬！美国嗰啲航空母舰系咪啊？你辽宁舰一来已经系俄罗斯嘅一个即系古董嚟嘅， 系啊， 系嘛，属于中型嘅航母。系咪？ 喺乌克兰都冇人要，先卖嗰张烂铜烂铁拖走嘅啫嘛。 啊，咁你。跟住你唔系话我有钱买只舰翻嚟就已经即刻打得，你仲要慢慢演练，成个航空母舰编队要几多潜艇，几多战机， 喺度战斗群嘅概念啊嘛， 几多直升机嗱呢啲咧，日本系非常有经验噶， 冇错，呢个反而就好睇好日本仔啦，唔讲得 笑。日本系除咗美国之外咧，航空母舰战斗经验最丰富嘅国家，虽然已经隔咗几十年，但系佢嘅呢方面嘅经验以及佢日本啊。仍然 保留住呢一样嘢嘅所有记录啊等等噶嘛。不过佢唔会 show 肌肉俾你睇啫。 唔 show 肌肉， 问题你睇下日本嗰个自卫队，佢本身嗰个战斗机啊，同埋嗰个即系巡洋舰嗰个编制 人数唔多，同埋佢嘅佢啲直升机武舰咧，随时可以即刻变成小型航母，而且佢系现役，系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噶。 诶、哦，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样嘢，即系讲翻军事先，所谓战即系所谓直升机航母呢个概念，其实有少少要修正噶。 嗯， 佢只你而家睇佢系配置直升机啫，你睇清楚佢嘅设计咧。是用嚟配呢個垂直升降戰鬥機嘅，係最新嗰代隱形式嘅，都係可以用呢啲航母，即係佢嗰個海上嘅流動作戰平台咧，絕不遜色啊！ 絕不遜色， 唔好以為咧即係大炮巨艦咁就即係 嗱，你講嘅垂直升降，大家 唔係咁理解嘅呢、這個。 你講垂直升降啦，咁佢唔需要跑道，係、嘛？ 甚 至跑道好 短，跑道咁短跑道。 你睇下遼寧艦嘅跑道係點？向上翘起， 向翘 噶，即系话佢嘅垂直升降技术唔够啦。 啊， 唔系货垂直升降噶啦， 佢嗰个叫 jump board 嚟噶，即系佢唔系直嘅，系翘起噶。呢、這个又系减短咗佢嗰个甲板嘅长度。但系垂直升降概念咧，就唔系真系完全垂直升降啊嘛。佢其中系借力噶，咁、所以佢都系会向前弹噶。问题佢加咗垂直升降嗰下，又将佢向上拉。 嗯、 所以佢个跑道可以短。唔一定次次垂直直上直落嗰只嘅，系啊，咁所以你发觉以前英国佬嗰啲用 Harrier 即系绕式战机嘅时候、个年代咧，都系咁上下嘅，咁、所以变咗就系你缩短个舰嗰个甲板长度咧，系方便咗呢一类嘅战斗机群使用， 系， 咁所以你睇下佢嗰阵时打呢个福克兰嘅时候，就有用过类似嘅技术，大家留意得到，咁所以虽然系英国咁少嘅舰队，佢都可以远征大西洋，千里出擊，可以打敗你另一個主權國家，係有眼睇，咁所以唔好睇住人數量啊、艦艇大小，唔係咁理解嘅呢啲。 數量同艦艇大小咧，當年甲午戰爭啊，已經係蘇咗出嚟，即係當年中國即係清朝嘅海軍。 段噸位計， 段噸位計。一段數量計都唔輸俾日本嘅。 喂，但超前好多添。 係啊，冇。全世界就算海军强国英国美国都唔相信中国会输得咁惨噶， 系啊， 系咪啊？就点解咧？原来吨位，同埋数量唔系最重要嘅，船大唔表示船坚，系嘛？大炮巨型就唔代表炮利， 嗱咁所以变咗呢啲嘢真系又系嗰句啦吓、啊，香港就成日内斗得太耐，俾梁振英玩到傻咗，咁就固然唔系唔留意选战下个礼拜睇下个政纲会唔会出啦，新出就会发生咩事啊？但系呢个内部嘅形势咧，你唔能够抽离外围去睇嘅，习大大紧张系有原因嘅，原因唔系话你讲唔讲独啊，而系调翻转头咗咧，到底佢出边啲关系搞成咩样？你香港嗰个国际地位点理解？如果你仲系一面倒咁，因为要又红又专先叫做爱国的话咧，你真系坑害阿爷嘅啫。外边咁样应该围堵形势，香港嗰个独立嘅经济地位。個自由港嘅身份，更加緊要，大佬，你變成咽喉咁滯噶啦，即係唔係話同阿爺都過唔去，你調翻轉頭個路線唔改咧，就自己玩死自己嘅啫。 係，同埋邊一個人要喺香港搞事啊？一般香港人唔會 冇噶嘛。 只要你話港獨嗰班廢青、小學雞廢青，佢哋就算想搞都唔會搞得出啲乜嘢。 過嚟搞唔出。 真真正正，你諗下香港搞到亂糟糟。呢幾年，邊個最獲益大咧？ 分裝咯，分裝問題咯， 係咯，分裝問題咁邊個獲益最大啊？ 所謂社會撕裂呢下嘢咧，都唔好睇得咁表面。所謂撕裂咧，有兩種形式嘅事，有一種咧就係話你班後生仔啊，政見光譜啊，好似唔同啊，你以為嗰啲真係叫撕裂，其實嗰啲係唔會有殺傷力嘅。你諗清楚啊嗱，香港作為一個經濟城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中國最主要嘅外匯進出口窗口，大佬。你邊度出問題會死先？你明唔明啊？咁所以而家商界同政府嗰個分裂啦，嗱呢個先死得人多。商界會唔會同你講啊？即係黃之峰嗰類啊？會唔會講港島？唔會噶嘛。商界唔會噶嘛。商界而家佢係咪唔同你爭過先？咁所以變咗你睇到而家嗰個陣營裏邊嘅分裂咧，嗰種分裂先叫死得人多。 咁你自己亦都要檢討一下。商界不嬲向香港亲建制嘅，系嘛？佢系建制嘅重要构成部分，同 政府的建制利益是一致，为什么这几年你整个商界会去到各自水火不容的地步啊？是吧，本来一个都很团结的力量，稳定社会的一个力量，会变成一个分裂的力量呢？是吧，即是自己真的应该检讨一下，我们在香港这么多年，就算以前尤其是英国那个时候，商界跟政府关系真的很好。是不是因为商界不爱国，喜欢爱英国不爱中国，所以搞到。 官商同谋，顾汝德也有写的，不算当年。 同埋呢，你那段时相对来讲比较公平。游戏规则比较透明。 这个很重要，你 是 不是真 的。你现在是调戏不顺，大家都是出来啊投资做生意。在这样的游戏规则底下分不分钟一件事，总之大家在一个 公平 相对公平的游戏底下。 你就想想第一个被人逼反的逼家伙就是王维居，他才拿个牌而已，大佬。 喂，那就是咯，是吧， 一二年的事了已经是，大佬。 没犯法，社会都认可，是吧，全个市民一般都欢迎，你竟然为了你自己的个人取向，我就 DQ 你。是吧，完全不需要任何，仲要作埋一啲咩咩竞争过多为理由，如果得返一个电视台竞争咩，是 啊，佢都死緊啦。 是吧，都一样唔发牌俾你。你商界嘅原先嗰种比较公平同公开透明嘅游戏规则俾你彻底破坏。一般商界我自己做生意蚀咗我条气，冇话唔信。是吧，觉得自己唔够运又好，经营不善又好。你而家唔系喎，是吧，你用你自己手上的权力夹硬整死我，而且不止一个暗地里仲有很多受害者噶。 嗱，咁所以呢一啲就大环境的嘢，下个礼拜密切啦。不过就有少少题外话，观众真的醒目啊，提醒咗你，我哋争啲唔记得提呢样嘢。辽宁舰嗰镬啊，真噶，去完南海大巡游啦， 兜圈 吓， 兜个圈， 演示实力之后，翻去国翻回国之后，第一件事发生的就是海军司令吴胜利将军被撤职， 吴胜利啊嘛，冇改错名。 你留意清楚发生咩事啊？即系又系嗰句，大家喺度睇热闹，你睇佢报警版好似好掂咁样，边个真正知道佢唔掂咧？海军司令自己真系唔知道，真系知咯。佢唔会老点你啊，佢自己系艇上边嘅最小朋友仔，佢真系坐艇啊。而佢俾人撤职，即系话有人想暗口咯， 系咯。 有人想暗口 呢样嘢就佢自己好低调地话撤职，但系外面咧呢排都传得好劲，点解个辽宁舰骚完肌肉出嚟，突然间海军司令官又咁样炒过咗咧？就梗系最近呢单嘢出咗事啦，最耀武扬威嗰次完咗之后，如按道理如果真系海船嘅话咧，应该加官进爵噶嘛？而家点会突然间撤职？ 有两个可能性，一就真系应该加官进爵，就唔加官进爵，唔 make sense 呢样嘢系咪先？第二样嘢就佢作为一个海军司令官，佢真系写咗个好老实嘅报告咯。 嗱，军人咧系嘛？我哋当唔系一啲即系将仔 真系前线嗰啲啊， 唔系将老婆仔女 真系前线嗰啲啊，呢 唔系军委入面最顶级啊嗰扎啲人数银纸机数到坏咗嗰班，呢啲最前线佢知道大镬嘅， 系啊， 系嘛？当年知道大镬唔可以同日本打嘅咩人咧？北洋前线嘅嗰班 系咯。 而且包括李鸿章在内， 李鸿章肯定 最前线嘅呢一班，同埋李鸿章嗰班嗰班。北洋海军的舰管带啊，呢啲系嘛，大家都知道咩事。 舰上有啲时候啲见微知著嘢咧，吓就真系要睇战况啊，睇呢啲噶吓，就唔系净系睇热闹咁简单。 我哋个节目叫决战啊嘛，就真系要睇呢 八卦咗，讲多少少啦。原本讲中环嘅啫，讲到中南海，而家唔妄以大政嘅，我哋俾人收咪啊，次次。嗱，八卦住咁多先啦，因为女王仲稍后要照顾下佢，咁所以今晚时间唔多。 下次见面就已经系农历年嘅事啦。 鸡全部都系鸡嘅，鸡年 嘅。要计计今年立春初 一系喎，系 好似初七喎。 Something like that。 好似初七，你未仲系鸡年临尾仲有一集嘅。如果系初七嘅话 ，OK 呢样最好由女王翻嚟，由佢去讲。 女王嚟讲讲，讲埋时辰八字最好啦。OK 啦，唔该，拜拜， 再见。